好，第二節翻嚟。今晚我哋嘅嘉賓咧，神秘嘉賓超市成期都見過 啦。哇 ！YouTube 好熱鬧啊， 係嘛？ 係啊，佢直情啊，有個觀眾叫新冤虛，佢就問啊師傅啊，寫啊居士話有冇講過靈體係點樣死嘅喎？冇提過， 冇講。 因為以我所知，啊嗰邊個師傅咧係唔輕提呢啲嘢，佢就會同你講點樣解決咯。 係 啦， 好似話俾我聽個名，跟咗幾耐，男定女。 同埋佢又好感嘆話呢個女士好長情，跟足幾百年都唔投胎。 所以我懷疑我自細到大咧，成日去靈探啊、探險嗰啲都冇嘢，我懷疑係佢保護我暗中。 唔出奇啊！佢都跟咗你咁耐啦。 我先搞笑啊！阿師姐同我講話，佢話啊，我冇乜嘢嗰啲喎，你梗係冇啦！你兩隻妖鬼埋嚟咩？嗰兩隻妖仲勁過啲正勁嗰啲人兄， 功法都唔同。 吓、啊！你两个妖嚟噶嘛？直头 系树妖嚟噶，系咯。 功嗰啲功力都唔同。 系啊，嗰啲哇，嗰啲老树盘根唔系讲笑真系，哇！嗰膊头痛到。 算你一云，你只老老。 系啊系啊。喂，嗱，你又唔止净系去呢度啊？你去过啲嗱各位观众咧，咁啊，我诚邀啊。阿 Charles 咧，佢话喺我个 group 嗰度咧放翻啲佢，因为佢今晚嚟唔切啦，啲相咧，佢去过灵探嗰啲咧，譬如，你不如你讲啦，你话去过边度灵探？ 之前啊，去过 有相嗰啲咧， 有相啊，大埔啦，我哋之前咪有间鬼屋嘅， 系系系， 咁但系嗰阵时又被禁止唔准入去噶嘛，但系我就入咗去里边直播嘅，咁就有啲相嘅，咁另外就系、是、清水湾道咪有间嗰啲吉屋咧，咪有个露宿者， 系 咯，过身嘅，系啦，嗰度又入咗去嘅，嗰度喺里边影嘅，咁系咯，之前又去过 我同你拍噶啦条片， 系咯， 啊， 喺百花林啦，孙中山，系啦，孙中山个妈妈个坟前嗰度，嗰度。在那里跳舞直播啦，又 走去国父 啊嘛，冇喎， 系啦，跟咪话有一度你咪话去禁区嗰度咧，直情见到啲棺材窿寿衣啦，好 嘅，系啊系啊，个禁区嗰度叫乜鬼咧？唔记得咗咩名啊？其实行前少少，我谂行前大概几廿米到啦，几廿公尺到就到边界嗰条铁丝网噶啦，咁、就喺嗰度有啲原居民嗰啲坟墓嘅，咁其中有啲见到咧就系、是、已经起咗骨出嚟噶啦，即系得翻棺材窿嘅啫，咁但系好得意就系里边咧件寿衣啊嗰啲鞋仲喺里边嘅，见到 你又直情影埋相啊， 影咗相， 哇你真系小心嗰、啊、啲地方，我唔惊嗰啲人兄，我惊俾人揼啫， 都冇人去嗰度，因为其实真系。由啲村揸车入去都有条路仔入去嘅，平时都冇人去噶啦。 哦，你系搵电单车车入去啊？ 电单车咯，系咯。 系，咁喂，你试过咧同嗰个你试过同去灵探咧，最多 fans 讲系边度啊？ 最多 fans 讲系军营啦，大帽山军营。广中医院同埋瞭望李温屋咯。就啲 fans 就喺呢三个地方就见到最多朋友嘅， 即系成扎喺度抱出嚟。 瞭望你间屋就有起码廿个以上啊，即系廿个 fans， 廿个朋友以上啊。即系廿只鬼啊。咁但系广中医院就得三只嘅啫。 喂，瞭望你嗰次我哋想入去噶嘛？ 系啊，就俾啲工作人员禁止唔俾我哋入啊，又话好恐怖好猛啊，唔好入去啊。 系啊，次我哋想行。 佢哋啲工作人员。 我哋啊。 次我哋再想行入啲，又唔俾佢。 系又话唔好啊。咁就所以我之后咪改住自己入去探险咯。跟住就冇人阻止我咯。 其实唔系，你系 feel 到佢买你噶。 我系有啲感觉嘅，但系我因为睇唔到啊，同埋好多时候咧喺嗰啲环境咧有啲恐惧感，其实系好正常嘅，所以我都唔系太过，即系唔系太过敏感咯。 即系其实咧，我次次都系咁讲嘅。我哋先用科学角度去解释咗先，即系咪先？你即系你，因为你去嘅地方咧系全世界都认定嗰度系猛噶嘛， 系啦。 先入为主嘅， 先入为主咧，你就会有嗰个感觉噶嘛。 同埋你嗰个时候，我嘅目的就系去灵探，所以其实我本身成个人就系谂住呢样嘢啊嘛，所以有任何风吹草动，其实我都好容易会 想到去那边。 还有加上这些地方通常是禁空置的地方都是比较温度一来比较低啦、嗯、二来伸手不见五指啦、嗯、三来就比较污糟啦。 是啊、 一系就日久失修， 嗯、 一定系会有啲一少少风吹草动，你就硬系会认住有嘅啊咁样噶嘛。 但我哋又冇，我同你冇呢啲感觉噶、 嗯， 我同佢冇，即系一路行一路越行越深噶。系试、啊、过有几次我哋拍嘢咧，即系唔系同你拍嘅，就又试过有个拍档，突然间咧，我哋三个平排几路，突然间砰一声中喺前面，我哋做咩？你做咩拱我？睇我翘住个手，我添拱你啊，大佬啊！佢又突然间咁咯。嗯 突然凌空在后面被人推一推背， 是即是我们三四个人平排站在那里的 一字排， 那就是和合石，我记得一字排开的，他突然间中了前面，跟着他还问我，你做什么拱我？喂，我翘下手，我怎么拱你啊，大佬啊，我拱你做什么？拱跌你拿着你拿着部机，我跌烂了，我真的拿来搞，不用拍什么那晚。 不过你不要说，我一次去军营，大帽山军营，我有很多荒废了的宿舍的，即是因为解放军的人数是少过英军的。 是。 所以其实他有很多的宿舍呢是丢空了的。有些军官宿舍呢，其中有一道我入了去那间屋里面，很得意的。地下一楼同埋二楼咧，个温度系可以相差咧，我谂起码有三四度啊。 系， 即系因为你 feel 到系真系好似打开雪柜。有时我哋行街咧，经过啲商场门口咧，咪零舍只寒一寒凉嘅，咁就系嗰种感觉咯。即系上二楼就系咁噶啦。 嗯， 咁但系落翻嚟地下就冇事嘅。 嗯， 咁同埋咧喺嗰个直播咧，因为直播最紧要就你上得网有信号啊嘛。 啊， 但好怪喎，嗰间屋系嗰间屋嘅啫。 系。 到门口，即系譬如而家喺录影，即系呢个 录影室 啦，呢个门口啦。我企喺呢个门口，同埋我只脚踏出去咧，系完全系冇信号嘅，可以，即系干扰嘅会。 系，即系你喺个房里边就冇嘅，一出翻嚟就啦。 唔使房里边啊，我直头个手机 两米啊， 冇就到门啫嘛，即系到门里边同门出边啫嘛，就咁啫嘛。 即系你一入去就冇，一出去又 系啦系啦，系嗰间屋啫， 两个空间咁 啊。系啦，讲紧好多，所以嗰次有个粉丝就见到有个。冇样嘅女人喺间屋里边咯， 佢之前见到坐喺个房里， 喺间屋里边咯， 系 佢话俾我听咯，咁我当时喺边度边度边度边度，即系我即刻问你个粉丝啊嘛，咁然后佢就话喺走廊嘅后边嗰度， 嗯， 即系咧入到个屋里边咧，呢个厅嚟嘅， 系 厅嘅左手边又系走廊，咁佢就话企喺走廊嗰个位嗰度咯， 系。咦，我不如揾萬龍，揾次我哋兩個去，我哋兩部機，你又影住我，我影，喂，一部機咧就影住你喺度做緊。我喺你后面，你就喺度做 live， 我就影住。 你就影我做 live 嘅情况。 我就影住做 live 附近嗰啲嘢。 系啦系啦，得啊系啊，可以 咁啊。咁我拎埋个 stabilizer 就唔惊震啦。 我就谂起只韩 cam 嗰啲咯。 韩国嗰套有套又系讲直播啊嘛，嗰套唔知叫咩咩癌咩精神病院、鬼咩鬼病院嗰套定乜鬼？ 咩飞越精神咩嗰啲精神病院啊嘛，我搵翻嗰段片嗰时候啱啱睇咗。 嗰间空置嘅精神病院嚟嘅，丢空咗好耐嘅，有就系韩国嗰阵去入去直播，其实我就。做呢啲嘢啦，不過我一個人去咁解啫。 嗰個又係嗰間精神病院喺韓國入邊又係好出名 的。但係你人太多做呢啲 live 唔得㗎，會互相嚇對方㗎會。 係啊，咁我哋兩個啱好啦，我又做 live， 你又拍啲花絮旁邊嘅嘢。 係啊，唔係我淨係影住你後面。 係咯， 影住佢背景。 跟住多咗個粉絲出嚟， 跟住咧就唔係對比翻咧。如果粉絲有嘅時候咧，抄翻嗰段片出嚟可以 check 翻，因為我唔係做緊 live， 我就可以清好多。你用鏡前嗰、那個。嗰、那個咩啊？嗰、那個鏡頭啊嘛，我係鏡用鏡，我用 後鏡， 後鏡嚟影啊嘛，清好多噶嘛。 有 YouTube 有觀眾咧，問翻咧嗰個大埔嗰間鬼屋咧，係叫常植園啊嘛？ 唔係， 哦， 冇名嘅嗰間意大利文嚟嘅，唔知乜鬼名。 同埋補充翻頭先韓國嗰間係啊，叫個昆池岩精神病院啦， 冇錯，昆池岩。 佢亦都補充阿新冤虛，多謝你 拆咗噶啦，而家 拆咗啦， 係啊，拆咗噶啦， 哇，咁快 我有個粉絲話俾你聽，已經拆咗。 我哋啲观众很给力啊，好劲！啲手啲招手集力量， 唔好用给力，给力唔系我哋用嘅招数， 系啦， 吓好帮得手， 冇错， 帮得手， 系咯， 我哋用喺潮语啊嘛要， 冇错，哇，咁样好啲系嘛？但系我谂通常都得我同你嘅啫。 冇问题， 冇办法啦，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自己都惊， 然后都系咁， 唔系即系两个， 佢又唔俾我去， 不过灵异节目嘅工作人员系惊鬼， 然后佢又唔俾我去， 紧要。 唔系噶，有啲地方有啲地方真系好惊嘅。 其实个气氛惊咯，因为同一个地方，譬如好似讲大埔间屋咧、嗯，我第一次系日头去嘅，我日头去完之后， 瞭望你 系啦，瞭望你嗰间屋，咁、我就日头去完，然后先上次就叫节目去啊嘛，系咯，咁我日头去嘅时候系冇嘢噶，里边好靓嘅日头去，即系虽然雕空咗同埋荒废咗咧，因为佢咧望到海边，佢一个靠海边嘅山坡度嘅，下边就系火车路嚟嘅，望落去，咁其实个环境好靓嘅，但夜晚去就完全是不同的。 哇，夜晚是即是好，唔系佢系一辣平房咁，一辣佢其实是一间屋嚟嘅，但系一辣门口咧，你好似过个门口好似有人企咗度， 系啦， 佢入，即系你 feel 你嗰个感觉好似好多人等你埋去。 我明白。 唔系，同埋咧嗰间屋最攞命就系撤退咧，你要经过一条咧山荒山野岭嘅路， 好远噶要。 我哋咁慢，譬如我慢慢行咧，起码行两个几字先出到去马路。 哇！ 仲有中途有啲树啊， 系啦，有树挡住又要。 诶，系啊，你 即系你好似 死嘅喎， 就拍鬼片嗰啲。在森林里面一间鬼屋、你要离开鬼屋去到马路你还要穿过一个森林的那里行行路都要行上两个几次 中 间会 发生很多怪事 的即我们去好了我们冒险了我就不建议大家去 是的 是吧有些是怎么说呢喂记不记得那个死了个人的露宿者那间屋呢有个位置我喂超市我们下去下面吧行到一半好似突然间咧，你有一种感觉咧，好似下边有人 voice 话靓仔冇落嚟啊！ 系系 咁嘅， 突然间有种， 即系我哋系冇呢啲，我哋 但其实当时我哋系未知有个露宿者死咗噶嘛，我哋 冇唔知嘅，唔知我哋拍佢系 未发生噶，系咪啊？ 佢我哋拍完第二日死嘅佢系 哦，咁其实已经系 我哋拍完之后嗰几日佢死嘅， 系， 但系佢可能唔知道死咗几耐，可能其实我哋拍嘅时候佢已经死咗都唔出奇喎，佢系俾人发现噶嘛后来， 系佢系俾人发现嘅，我哋就系见到有人喺度住嘅，有好多嗰啲太阳能插电嗰啲嘢， 系啊，即系。一个拾荒者咁样，好多嘢摆喺里边嘅。 佢系咁嘅间屋入去里边咧，自然又有条楼梯咧，就再落地路，又有一扎房嘅。我行到一半咧，好似佢喺前面行，我跟住尾行下，会好似有人叫我哋唔好落去咁。即系你 feel 到啊 ，feel 到一个感觉。 突然间有咗恐惧。 系啊，靓仔 啦，系啦， 唔好落嚟咯。其实我哋成间屋行晕噶，差嗰度冇。 系争地嘛？ 系你哋两个同事都有呢个感觉啊？定系？ 唔系我有嘅，我有嘅。 佢即刻捉住， 系啊，通常咧，你个 继续咁 样个胆好似个海胆咁啊，生晒毛，系佢又唔惊嘅，通常系我喂，好似唔系好掂噶喎，好似唔系好想我哋落去咁，你 feel 到噶系， 但终于最后咧就系、之后我自己去直播就落咗去下边啦，即系唔系落下边咧，系落咗个嗰度嘅地牢， 即系落个地牢， 系啦，自己落去咯。喺下边就直头喺嗰个露宿者尸体被发现嗰张床褥嗰度，嗰间房里边好多杂物嘅，原来 系 嗰个床褥同埋个枕头咧，就仲有啲客人喺度嘅， 即系佢死咗啦，已经 死咗， 系啊，你再去已经死咗噶啦嘛，佢 死咗之后新闻之后噶啦，已经 执咗噶啦， 系咯，系啊，执咗噶啦，但系问题系佢嗰啲杂物冇人收噶嘛，佢當時個陳屍嘅位置同埋個枕頭同埋張牀褥就仲喺度噶嘛， 係有個空 喺，有空喺度黑空咯。咁但係嗰間屋咧，其實好裏面好多書嘅。佢我懷疑佢都好中意睇書嘅， 係 真係唔係漫畫嚟嘅，係真係小説嚟嘅，係 即係佢帶書，係佢帶去嘅應該係，唔係喺間屋底留，唔係喺間屋留低嘅， 唔係間屋留低，係執翻嚟嘅好多係， 係 係啊， 好好學呢個， 係啊，喺下邊就有個小型嘅廚房，好多嘅調味料，一個好完整嘅廚房嘅設。但系当然系好污糟，同埋好邋遢、好乱啦。咁但系啲书系令我最即系点讲咧？最出奇咯，觉得。哇！佢死嗰间房里边系好多书啦，跟住另外隔篱地牢下边其实有三间房嘅。 系 每间房都有好多书摆喺度嘅。 你系夜晚落去啊？ 夜晚我探，因为我探险直播就系夜晚10点钟开始嘅。 哇！ 我哋节目开始，我节目啱啱完毕嘅时间， 系， 然之后就系佢嘅开始时间。 唔系佢同佢去，同佢去有我哋去嗰啲地方就好咧，系我哋好多地方我哋未知嘅，即系我，你譬如你去嗰啲咧，个个都话猛，我觉得冇乜意思啊嘛，去嗰度，系咪先？我哋去嗰啲咧，即系连望你都冇人拍过嘅，系我哋去啫嘛， 唔讲都冇人知道间屋喺度分分钟。 系啊，我哋去嗰啲，我哋去嗰啲啫嘛，系因为你全部都譬如去高街啊，去。 最咩咩咩咩所羅盤咧，全世界都係 咯地方咯， 係咪先？你即係好似誒點講啊？你即係冇咧，你好似當有咁咯。 係。同埋嗰啲地方，佢實在太出名咧，你去到其實變咗好似人拍你拍咁啫嘛，即係冇咗嗰種、真係探索嗰種感覺。 唔係，我諗住咧揾次咧就話定俾啲啊啲有力人士咧，我哋去嗰度拍嘢，跟住咧揸住啲大頭咧一路拍一路揸住，真係唔掂啊！真係引曬埋嚟， 引埋嚟㗎。即係有啲粉絲同我講咧，直頭話你唔好，即系你宁愿唔好喺嗰度拜咗先至玩咯，即系唔系玩，即系拜唔好拜咗先做咯。因为你唔拜，反而你就咁入去影完，其实冇嘢嘅。你拜咗之后咧，反而咧本来唔喺度，都引埋过嚟。 系，即系就大佬有嘢攞啊嘛。 系啦，系啦， 系嘛， 系啦。 呢啲带唔够，唔系带唔够去先使喎，真系。 即系微服出巡就好过打锣打鼓嘅。 系嗱，好多时我哋拍咧，就嗰啲喺幕后睇嗰啲人咧，就话。見到好多好嗰啲仁兄咧，我哋冇叫佢人哋做鬼啦。嗰啲仁兄咧就好好奇咁望住我哋。 係啊，好似我啲粉絲都係噶，有好多好朋友，好得意嘅，即係佢哋其實唔係唔係好恐怖，亦都唔係好兇惡嘅，佢反而係覺得。咁咁得意有个人夜妈妈走嚟呢度嘅， 有个山人无啦啦走入嚟， 系真系，但系嗰个荒山野岭有就有病嘅，即系佢死之前都系人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你做咩先？跟住就喺后面排排旗都跟住你。 最搞笑就系咧，我有一次喺白沙湾嗰个坟场， 系嚟等下先，我哋去咗去讲过， 又去讲 表调人，我哋翻嚟再讲。 转头见， 系。